FM 97.4，北京音乐广播。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全妮，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朵朵白云蓝天上， 这首跳动的北京，春妮听到的感受是这样的。 这首歌曲给你一种是宽厚、温暖、温和，我觉得这也是北京的一种独有的厚重的气质。 北京祖国的心脏。 大家好，我是歌曲《跳动的北京》的词作者饶俊。在这首歌里边呢，我用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句子，叫北京祖国的心脏。祖国的心脏，它的跳动牵动着我们的心房。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就像一个生机勃勃的跳动着的心脏一样。 追梦路上，我们在闯辉煌。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北京时间9点02分38秒，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这里是一档为你提供音乐、关心你、爱护你的好节目。关心你、爱护你的好节目。对了，好，今天下雨，感觉路面湿滑，开车的朋友呢开的都比较慢，要小心驾驶哦。这样的天气能见度比较差，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就是要注意避让行人。我发现呢，自从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始宣传文明驾车礼让行人这8个字之后呢，现在大家的驾车水平和驾车礼仪程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了。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下雨天，有一些车子经过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或者在拐弯的时候呢，都会主动的降慢速度，主动的避让行人。特别是如果斑马线有一个人走过来，也要把车子停下来，让这个行人先过去然后再开。昨天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哈、昨天晚上呢带小朋友回家的时候呢，走个斑马线，然后车呢就是一辆一辆一辆过去，导致于我们就不敢在斑马线往前走，然后突然有一辆黑车就停下来了哈，车牌号在这儿就不说了，隆重表扬一下这位司机师傅哈，然后他就主动停下来，然后向我们挥手示意，让我们从斑马线走过去。然后我们走到斑马线中央的时候，正好走到这辆车前的时候，小朋友就特别礼貌地给这位叔叔鞠了一个躬，然后举手示意说谢谢这位叔叔，然后叔叔就挥手示意说快过去吧，注意安全。然后就感觉哇，那阵子真的是好温暖，好温暖。所以呢，文明礼让，大家都为对方让出一片空间，这是一个多么和谐的社会，都安全了，社会都好了，也都不堵了，大家都可以按顺序通行，真好，真好。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有这样的温馨提示，表扬大家之外呢，还有咖啡送出哦。啊，在这样的天气，还为我们添料，还送咖啡吗？对呀，当然不例外喽。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一杯咖啡的温暖， 一首歌曲的守候，对呀，一生温暖的回忆都在汽车音乐会了。好了，有咖啡相送啊，待会儿呢下载蜻蜓 FM， 然后呢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悄悄话的方式，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就 OK 了。我今天这样的雨天，我们的这个咖啡专员真的是很辛苦啊，也要特别跟专员说一声辛苦了，辛苦了。这杯温暖的咖啡在这样的雨天送到你手中的时候，哎呀，那是一种何等的温暖哦！喝着这样的咖啡来听着我们的音乐，真的好惬意。好了，那我们有温馨提示哈，秋季就来到了，车辆外部保养您注意到了吗？车内空调的保养您注意到了吗？还有秋天的汽车保养，包括轮胎的保养、底盘的养护、排气管的清洗等等，您都注意到了吗？先进入到第一条哈，挨个来，别着急。秋天来到了，对于汽车而言，秋季的养护知识大家不得不重视。在这个季节一定要爱护好您的这个车子哈，关爱一下您的爱车。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车辆的外部保养。雨季增多，比如说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哈，秋天怎么这么多的雨水呢？雨水中含有酸性成分，如果您的爱车过多淋雨的话，就会对漆面造成腐蚀。因此建议各位车主保持车身干净的同时呢，可以为车辆做打蜡和封釉等等处理，这样在车漆上就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这个保护膜不仅耐高温、抗酸碱，同时还能抗腐蚀。注意啊，要给您的爱车去这个打一层这个防护衣啊，你穿雨衣也要给他穿上雨衣啊，在这样的雨天天天被雨水侵蚀可不好。再来关注一下车内空调的保养，雨季的这也不是雨季啊，秋季雨水增多，大家开车有的时候走水路也是常有的事儿。那么在空调的冷凝器下面就会沾上一些污浊，长时间不清理冷凝器的话，会出现锈蚀的情况，就会大大缩短空调的寿命。好了，来分享歌曲吧。歌曲之后继续来聊秋季汽车保养这个话题。啊， 妈妈， 这么好听的歌谁？ 公园河边捡起小石头，衣服手脚弄得脏脏的。 这是我的魔法宝石，跟妈妈一起许愿。 外套、袜子、妈妈的墨镜，衣柜、床上弄得乱乱的。 一次我就四个超人，打败所有的怪兽。 也许我不一定看得懂你每一个行为举动，我们想多陪你去感受每一天每一个念头。你的小世界一天又一天，不管多慢要给你时间，一起来欢唱快乐又甜甜，感知神奇的美。要飞起来，院子桌上弄得臭臭的。 我想把飞机画上去，要带妈妈去旅行。 也许我不一定看得懂你每一个行为举动，我们想多陪你去感受每一天每一个念头。你的小世界 神奇的每一天，你的笑是甜，一天又一天，不管多忙要给你时间，一起来欢唱，快乐又甜甜，感知神奇的每一天，感知神奇的每一天。 感知神奇的每一天，品冠呢也是在2016年推出这首作品，和自己的爱子 Jaden 合作的这首作品，好可爱的童声啊！我会发现很多的音乐人都会喜欢和自己的小宝贝共同合唱歌曲，比如说那是谁来着？对，那是王菲。王菲最早在童当中就有自己的这个宝贝，镜头在其中发声哈。还有谁？孙俪，对，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小宝贝带出来唱歌，也是从很小哈。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开始把他们带上音乐之路哈。Jaden 品冠神奇的每一片，好可爱的声音。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建议你去看一下，好暖心的作品哦。好了，汽车音乐会，记得选择我就对了。北京时间9:11:18。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继续好听的音乐相伴呢，也许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这样的雨天，配上一杯咖啡来听。对了，蔡淳佳翻唱的这首非常著名的法文歌曲《依恋》，在微凉的秋天听到也是暖暖的，很庆幸有他的相伴，才让这么多青春青葱的岁月都弥足而珍贵。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随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多想没听见。依恋是一条天线，只守到从前， 我会放在心。 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融化了吧，温暖而又迷人的歌依恋。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来看看听听聊天室当中哪些好朋友来了，要点名了啊！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你来冒泡了吗？来打卡了吗？最早抢到沙发的当然是变朝大海仰望星空。嘟嘟是我们的新朋友吗？生如夏花老朋友不点你名了哈，你不是已经点过了吗？好吧好吧。五四三四是不是新朋友？还有欢乐咖啡时光白纸半张心里话奋斗者变形擎天柱凉菜，还有七七八九，哎，这是用代码来冲你们哈。7205，加油，俩逗逼儿，你们好，你们好。生如夏花说：“哎呀，我在家里踏踏实在沙发上躺着听歌哦。”哎，小丹，小丹，小丹，还有一 lucky， 好了，我已经收到你的地址和电话了，来看看今天是不是真的这样的 lucky。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出的歌曲，是来自韩国早期的三人组合 Turbo 这首很好听的《捉迷藏》。好了，汽车音乐会，风雨无阻的相伴就在这里。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잘살고있는거니아닌내얼굴기억은아니한달전의일처럼아니어제일처럼난네가너무나도생생해그래참바보같지긴세월을뒤로해도마치별자리처럼밤이돼하늘보면그시절엔네가웃고있더라분주하게흘러가는만원한도시거리에서걸음걸이사이정말예쁘겠다그지운명이널많이닮았을거야요즘애들은좋은것많이먹잖아그러고보니까우리국민학교다닐때하게후회가던장소중에한곳이너의집이었는데어머니는안녕하신지궁금해나를똥강아지라고부를때옆에서피식하던너의모습이눈에아른아른거려우리그때처럼그때그시절신뢰와가방처럼이리치고저리치는세상에도제발넌다치지말고잘살아 마리아 捉迷藏活跃在90年代的韩国的三人男子组合，你一定并不陌生吧？而且他们的存在可是当年韩国流行乐团的当红榨汁机。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放送。接下来这首歌曲可千万不要哭哦，这首歌曲好适合雨天听，好温柔，温柔到骨子里的那一种，一瞬间心都融化了，突然想放下一切回家，去拥抱一下家人，爸爸妈妈，扑在他们的怀抱里，就像儿时一样。妈妈还好吗？ 没有花瓣的季节，剩下落叶的秋天，那张枯黄的脸映着时光变迁，真的好久不见，头发多了些阴线，多年时间奔波，忽略了太多太多，你对我的思念我却没有发觉，每次你在电话那边唠叨，我却接 适合在雨天聆听，如果再喝上一杯咖啡就更好了。好了，主播送出的第一杯咖啡已经在路上了。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在这个城市里面，

第四位阿四，热爱105度的人。 什么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 第三位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第二位王菲，当时的月亮。 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 第一位张惠妹，缓缓。 你叫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最坏都不在，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得太晚，也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Oh, 肯定我知道你在跟着他一起唱青春的老土或者是红泥，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生如夏花，是不是有踩到你的歌单？下周第八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五位，黄大炜你把我灌醉，把你灌醉的那个酒应该也已经在路上了，别着急哈、啊。获奖的听众朋友别着急，我再帮你们再催一催。这首歌曲呢是姚若龙作词，黄大炜作曲并演唱的，也算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源自于他的专辑《手下留情》当中，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作品，但是个人觉得还是更喜欢原唱者黄大炜，人家自己写的歌自己来唱，感觉肯定不一样。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4。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天，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一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一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到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热爱105度的你， 热爱105度的你，最近在学唱这首歌曲啊。如果你有全民 K 歌的账号，可以在里面搜一搜，练好之后，我会把这首歌曲的演唱发布在上面，小伙伴们来围观一下。好了，今天聊天室有没有来打卡？我们的第一杯咖啡一会儿就要送到了哈，他是谁呢？果然是那位 Lucky 啊，一 Lucky， 你真的好幸运。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前三甲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Number 3。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

很有气势的歌，也很有意思的歌，是不是最后还隐隐听到了 Happy Birthday？ 对了，来自 Katy Perry 的这一首 Birthday。如果刚好今天有过生日的朋友啊，这首歌曲算送给你们的生日礼物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主播的祝福，还有祝福歌啊。好啦，还有我们的咖啡送出，接到了生活下滑的地址，还有少君777的地址。刚刚我们的第一杯咖啡已经送到了。很幸运的一 lucky， 还说，哎，我很少互动啊，今天，哎，这个居然收到了冰姐送的咖啡，谢谢冰姐，也把这份幸运送给大家，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提前祝大家十一的长假愉快。好了好了，还有人在说啊，还送咖啡呀？什么意思？你是嫌我送咖啡送的多吗？下爬的少年说，我刚喝完一杯美式，开始一天的工作，下次期待喝到腾冰送的咖啡哈。好啊好啊，你发地址给我呀、啊、就有可能啊。还有面朝大海已经到了目的地了哈，然后我们大家继续来听。哎，其实你也可以偷听啊，如果不忙的话。神龙小花的地址，少君77地址都收到了，还有没有人继续来发地址哈？悄悄话的方式发给我。来，先要第一步下载听听 FM， 第二步进入聊天室，第三步选择汽车音乐会，第四步悄悄话把地址和电话留给我。第二杯幸运的咖啡到底属于谁呢？是上路下花，还是少君，还是谁？好了，先进入这个时代的汽车时尚资讯。秋季北京最美胡同打卡地，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秋天，北京的天儿渐渐凉爽了，建议你在这样的天气可以去逛逛北京的胡同啊。这个十一的长假不愿意舟车劳顿去远足的话呢，也可以在北京就可以逛到很多好玩的地方。哎，可以逛一逛杨梅竹斜街，是不错的选择，这里被网上评为是北京十大最美的街巷之一，文艺青年们特别喜欢逛的地方。杨梅竹斜街呢是位于前门外西南，在大栅栏街西口，往西大概是半公里，长496米，也就是400多米，不到500米哈。东起梅市街，西到延寿街，在明朝的时候称为斜街，后来据说这胡同里有一个姓杨的媒婆，在清朝的时候就改名叫杨梅斜街，改名杨梅斜街哈。到光绪年间呢，谐音就化为是杨梅竹斜街。北京的胡同呢一般是东向西南向北，斜街的产生大多是因为沿河道而产生的。那杨梅竹呢以前是一条文化街，清代乾隆年间的东阁大学士梁师正还有现代文学家沈从文，哦，沈从文大家听说过，对对对对对，都是在这条街上住过的。那杨梅竹斜街25号曾经是清朝乾隆帝御赐给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梁师正的府邸，杨梅竹斜街61号过去的有锡会馆，沈从文初到北京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冬季没有火炉，睡觉的时候呢就把能盖在身上的东西全部都盖上了，也就是在这儿写出了《边城》《长河》《湘西散记》等等诗文，这个散文体的小说。街上呢还有湖笔大师戴月轩的故居，还有京剧的武生杨小楼的故居，还有评剧演员辛凤霞的故居等等等等。哦，这么多名人都曾经住在这里啊。秋日的北京，逢上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的好天气，不是今天啊，也是明天或者后天，走在这条古朴有文化气息的老北京胡同当中，真的是惬意又舒服。不过我倒觉得在这样的下雨天撑着一把油伞走在这样的街巷当中也蛮有感觉的。什么油纸伞？北京有这样的伞吗？什么北京这样的胡同又不是南方的胡同，会有那样的感觉吗？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下，下雨天撑着伞走在这样的胡同当中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好了，接下来就很情绪了，别吓着你了，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来分享张宇大女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说句只需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言语这一笔不要太挑剔，要爱就要欢喜。会反转，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拖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入线，忍不住翻身偷偷看一眼，你动不动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说去只需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大理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言语成一笔不要太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5，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今天中午来关注电动汽车哈。电动汽车有人说，没什么驾驶乐趣啊？真的吗？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驾驶乐趣哈，可能不同的人的心里会有不同的答案，本身是一个主观而且多样的概念，只觉得电动车没有驾驶乐趣的车主，甚至部分大多数呢是深受传统燃油车影响的一代，即便没有怎么下过赛道，没有体验过专业级底盘调教，他们喜欢燃油发动机的那种轰鸣声加速感，喜欢油门、刹车、离合和变速箱换挡之间的操作快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们认为的驾驶乐趣啊。那其实呢，电动车也并非毫无乐趣可言。首先，电动的扭矩是非常宽泛的，几乎从踩下电门那一刻，扭矩就100%爆发了。而燃油车呢，需要等到相应的转速区间才会爆发。100公里加速2秒多的电动并不稀奇哈，4秒出头更是常态。尤其呢是在0到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区间内，那输出力呢是相当充沛的。这也恰恰是市区行车最常见的加速区间。就说别看人家开着车无声无息的，也没有什么这种刹车啊、离合啊、油门啊、换挡的那种嘎嘎嘎嘎的感觉，但人家加速快呀，静悄悄的就咻起飞了，好吧。以上呢就是给您介绍的电动汽车的驾驶乐趣。 那我们为电动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有请 Kenna 带来这首 Valenti，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Love, it's a special day. We should celebrate and appreciate that you and me found something pretty neat. And I know some say this day is arbitrary.It's a good excuse, but I love to use, baby. I know what to do, baby. I will love you, I'll love you, I'll love you. Love, I don't need those things. I don't need no ring. I don't need anything.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人寻味， 刚刚是来自徐佳莹的不醉不会，感觉这个版本很有层次感呢。一开始伴随着钢琴小心翼翼的咬字，抒情流行的氛围，中间部分呢就是徐佳莹转了圈之后回到这首音乐的舞曲感觉里，氛围也是慢慢浓烈起来，曲调慢慢加快，在啦啦啦处理之后的高音达到一个巅峰，不醉不会。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这首很好听的歌曲吧，来自比尔的1127，比尔和1127忍者合作的这首比尔的歌。 生活里堆放着整齐的纪念，一转眼隐藏焦点在这屋檐的瓦片不见，有浪漫进度的湖面，这里是白白浮着案件，梦遮面眼神风吹草动的树叶，深山里的残刀古老的画面，鸟拒绝曲折蜿蜒，是上起伏的从前断线，黑松中的相传的情缘，生命出现酝酿着传言，却不是一场练习插画的表演，跟着目标不被他发现，你就在他身边，保持神秘，现实都要划清界限，也会有荒诞的瞬间，危险来临在你身边，这是我不变的执念，为你周全，伤痕便不残忍，也不会退却，诱惑威胁全都拒绝，我疯到只为你会一笑颜，只求来生还能有你在一起，神奇的信念，一转眼隐藏焦点在这无言的瓦片不见，有浪漫进度的湖面，这里是半白浮着案件，梦遮面眼神风吹草动的树叶，深山里的残刀古老的画面，鸟拒绝曲折蜿蜒，是上起伏的从前断线，黑松中的相传的情缘，生命出现酝酿着传言，却不是一场练习插画的表演，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儿，走走走，跟我走。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节目主持人白洁，9月29号在北京首创奥莱与您如期相约，知名主持带您逛奥莱， 开启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满千返百赠礼金、抽黄金、折上折活动应有尽有。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出口，跟我走吧。 想请你吃饭，想请你喝酒，想带你在落日余晖的音乐里一起漫步。9月25号15:30，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北京音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共赴秋日傍晚复古音乐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和974最王牌即刻报名。小鹏 P5 补贴后售价为15.79到22.39万元，更有多项购车权益等你来拿。音乐动心，好朋友就等你来。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Some days I'm a windshield, and other days I'm just a lucky bug. As cold iron rails leave old mossy trails through the countryside, the crow and the bean field are my best friends, but boy I need a hug. Boy, I need a hug. 'Cause my heart stops without you.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makes me feel alive. If the green left the grass on the other side, I would make like a tree leaves. But if I reached for your hand, would your eyes get wide? The other side could be so green. Don't remind me, I'm a chickadee in love with the sky. But that's clearly not to crow about, 'cause when the stars silhouette me, I'm scared they'll forget me and flicker out. I chased honey, but I haven't seen the hive. Yeah, I didn't look, I didn't even try. But still my heart stops without you, 'caus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makes me feel alive. If the green left on the other side, I would make like a tree leaf. But if I reached for your hand, would your eyes get wide? The other side could be so green. We are honey and the bee. Backyard of butterflies surrounded me.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like bees to honey. Sweat up and leave the weeping to the willow tree, and pour our tears in the sea. I swear there's a lot of vegetables out there that crop up for air, and yet I never thought we were two peas in a pod till you suddenly bloomed. Tree leaf. But if I reached for your hand, would your eyes get wide. Who knew the other side could be so green? If the green left the grass on the other side, I would make like a tree leaf. But if I reached for your hand, would your eyes get wide? Who knew the other side could be so green? And if I reached for your hand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the bee 怎么翻译呢？就是蜜蜂和蜂蜜，蜂蜜和蜜蜂，蜜蜂和蜂蜜。你说中国的这个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哈。然后蜜蜂，然后翻过来就是蜂蜜。来自毛挺之这首小清新的电音作品哈 ，Honey and the Bee， 收录在他们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北京时间10:4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今天聊天室当中啊，我们的第二杯咖啡已经送出了。送到哪里去呢？来期待露露，来期待收咖啡吧，露露大露露。好了，我们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那英的《爱要有你才完美》。1998年，这首作品源自于他的《征服大碟》当中，这是一张在北京收录、在海外缩混完成的大制作唱片，同时呢，也是加入当年的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每首音乐都让那个年代的歌迷感慨呀、啊。唉，那英的音乐变幻莫测，也重新认识她在音乐上的执着和感动，又是一次全新的那英展现出来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收工歌就来听这首李润琪的《微风吹》，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谢谢听听聊天室当中点赞的听友，也谢谢所有在默默聆听的好朋友，特别是村口王师傅，没有发现点赞已经17000，哇，点赞助力榜的第二名亚军哈。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好好慢慢享用这杯咖啡吧，然后期待一下下周一9点这档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雨天注意行车安全哦。周末愉快！ 一起沉默的散播着一直淋我的雨，用全力奔跑，其实只是想说想你。许过的愿望，遥望，我忘不掉。你转身微微一笑，吓人喧闹。微风轻轻地吹，我轻轻跟随，白色和你最搭配。微风轻轻地吹，吹散你的泪，夏天从没有结尾。微风轻轻地吹，无论南或北，我们都可以交汇。微风轻轻地吹，今天的风微微。 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以下是广告时间。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即日起，大闸蟹即将开湖了，还未买大闸蟹的您还在等什么呢？一年一季的饕餮盛宴，肥美浓郁，此时不长更待何时。在北广购物购买大闸蟹，首单即享95折优惠，订购2单即享9折优惠，订购5单以上即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